筑筹世界粮食计划署、联合国粮农组织、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、欧盟合作办事处、瑞士联邦外务省合作办事处，以及正在我国工作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成员，27号前往黄海南道银利、安岳、三泉等郡的一些合作农场，了解了旱灾情况。他们认识到了旱灾的严重性，并表示有意提供消除灾害所需的合作。